举杯消愁，一城浓无人宠。 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却歌，轻轻却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栀子花开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轻轻的音乐淡淡地描述着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让人在聆听的时候仿佛能够感受到空气中轻盈地飘出栀子花带来的阵阵清香。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觉你已经离开我，不知不觉我们的这些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继续来分享张韶涵演唱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唱出了就算面对挫折也从未退缩害怕以及重新出发的生活态度。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俺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曾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无忧笑脸。你是夏天，有海风吹过葱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 又到了该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明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早晨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都是好孩子， 薛之谦刚刚好，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老狼同桌的你，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金小琪深情相拥， 就让你我唱吧， 张宇用心良苦， 所以想要走， 李宗盛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孙楠张碧晨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让我们能牵手， 刘若英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许巍曾经的你， 走在勇往 更多的精彩好歌， 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把飞儿乐团的这首经典歌曲《你的微笑》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 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铁人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